夏天是各式各样昆虫最活跃的季节，其中有一种叫得最大声，它就是蝉。蝉的幼虫生命力很强，就算埋在地下很多年，它都会破土而出，重见天日。可惜当它成为真正的蝉之后，只可以生存几日，就好像我和它的爱情一样。 做呢个手术时间会好长，玉太可以去休息室度唞下先。 好啊，唔该晒。满堂啊，我喺出面陪你，一阵见啦。马经理啊，我哋行啊。 好，呢边啊。 马经理，你安排得好妥当。 有咩事你即管吩咐啦，公司人多，可以帮手嘅。 咁啊，你而家快啲去清理公司，尽快恢复营业。我想玉生会喜欢这样的。 是的，公司已经开始清洁了。 另外一个伤重死亡的是什么人来的？ 是见习生关桂荣，他只有23岁。 好，那你尽快补偿给他家人。 我知道怎么 做。你去看其他受伤人怎样，我留在这里等玉生。 好，那我去跟进。 经理，其他受伤的人怎样？ 都算好彩，全部都情况稳定，没有生命危险。 哦，那就好了。成五个钟了，玉生还未知点添噶。 不用担心的，玉生没事的。医生出来了。 医生，玉生怎样？ 真是奇迹啊。可以有咁样嘅成绩，真系唔简单。不过佢仲未脱离危险时期，仲有就系佢嘅视觉神经肯定有影响。至于去到咩嘢程度，就要等佢醒翻先至知道。 咁医生，我可唔可以见下佢啊？ 可以，请跟我嚟。 唔该。你知唔知道你本来已经唔系靓仔噶啦，而家更加丑样啊！你真系要好好检讨下做生意嘅手法，一次又一次咁多人憎你，俾你发咗啊都冇用啦。仲有啊，只一想去南美洲，我又想搬屋，你一定要醒翻啊！你知唔知啊？ 好啦，玉太，你翻去休息一下先，喺呢度我哋会照顾玉生噶啦。 好啊，咁我听朝再嚟啊。你都是啊，好好睡一晚，听朝好醒啊，听朝见啦，拜拜。姐啊，姐今朝翻学有冇扭计揾阿旭生啊？ 冇啊，我寻日同佢讲话旭生去咗外国开会，以前都试过噶啦。 咁就好啦。我而家喺医院啊，等我开门啦。 早期咧， 学画早心，我咪早期咯。 吓 咩话？你系早期？你做乜成个人变晒，肥咗咁多嘅？ 啲头发又剪到咁短，我仲以为是新请翻嚟嘅工人添啊！ 你嚟得啱啦，学华，你以前咪满堂嘅助手嚟嘅，唔该你留低帮手啊！早心啊， 满堂一直想你做佢嘅左右手，嚟紧嘅日子你真系要帮下佢啊！ 佢伤势点样啊？ 佢个头中咗枪，做咗手术噶啦。听医生嘅口气，救得翻已经系奇迹啊！但系所有嘢都要等佢醒翻先知道。 咁我哋而家去睇佢先啦。 太太啊，医院电话啊。 哦。喂，系，好，好，唔该晒，珍姐啊，喺学校接子一去医院啦。医生话旭生醒翻啦，佢想见子一啦。 系啊，咁就好啦。 我哋再帮你详细检查下先， 嗯？我哋仲担心你会变成植物人啊！而家咪算好彩咯，或者视觉神经仲未受损，仲可以补救噶，你唔使担心。 你系边个？ 我咪早期咯。 早期， 志一嘅妈妈 啊？吓，咁咪即系我太太？ 咁彭祖心你识唔识啊？ 我识，祖心系我好朋友。我认得你把声啊！ 咁我呢？ 学华，你都喺度，你系我以前嘅助手，而家系祖心嘅太太。 佢只系唔记得我，佢嘅记忆里边只系冇咗我。 爸爸，爸爸， 志一，志一，你嚟咗。 好啦，而家病人要做检查。请各位出去先，啊？ 呢位太太，你讲得啱，志一好需要我，我仲要睇住佢长大。 呢位太太，嚟啊，志一，我哋出去先啦，一阵间再入嚟睇爸爸。 哦。爸爸点解会喺医院嘅？爸爸几时翻屋企啊？好惊啊！ 唔使惊，爸爸好快就翻屋企噶啦。珍姐啊，你同志一落去餐厅嗰度食啲嘢先啦。 哦，嚟啊，志一， 佢唔记得我啦。 啲记忆会慢慢翻嚟嘅。 我唔系佢美好嘅回忆，忘记有乜所谓啫？ 玉太，我哋倾两句好吗？ 好啊，医生。佢嘅情形点啊？ 旭生嘅视线证实系永恒受损。 啊？ 仲有佢嘅左手同左脚活动能力亦都会受到限制，记忆亦都唔完整。 我会接受呢个事实。 哦，你哋两位都好勇敢啊！ 我哋系跟旭生学嘅啫。世上唯一真正爱我、锡我、中我嘅人，而家已经唔记得我系边个。我曾经令佢失望、痛心，我踩低佢、羞辱佢，但系到头来，佢全部都忘记晒。世上竟然有啲咁奇怪嘅事。郁满堂继续喺医院度留医，我每日都会接志一去病房嗰度做功课，陪佢做物理治疗，有时。我会坐埋一边唔出声，但系佢都会知道。 草嘅香味，你嚟咗？ 系啊， 请坐。 得啦，我会招呼自己噶啦，唔使客气。 可唔可以倾几句？ 可以。 咩事啊？ 我听祖心话，我哋分咗手。我谂一定系我粗心大意，疏忽咗家庭生活，令到你好失望，所以先同我分开，系咪啊？ 嗯，祖心仲讲咗啲乜嘢？ 冇冇啦，佢系个君子，佢唔会讲人是非嘅。 系啊，祖心系个好人嚟噶。 我好想知道你点样嘅呢？ 我咪个美人咯。 啊，早期。你真的很得意，跟你一起真的不会觉得闷 的。做什么啊？你不信啊？ 我信，我肯定你是一个很端庄又很好的人。 但是你还怀疑我不是美女、啊、 美女只会配俊男，你怎么会嫁给我呢？ 你成人之危，乘虚而入，逼我嫁你咯。 原来我是一个卑鄙小人啊。 不是不是啊，男人以财为貌，我是欣赏你的本事咋。 美人啊，你可不可以行埋啲啊？ 嗯。 我可不可以摸下你块面啊？ 嗯，我帮你啊。 是。是。真是大美人。所有衣不解带、服侍患难中伴你的女人，都肯定是美人。你真是宽宏大量。是啦，早期我们是怎样认识的？ 在个 party 度。 在 party 啊？我不懂跳舞的。 你没有跳舞啊？ 哦，那后来呢？ 后来你向我求婚咯。 咁再后来呢？ 我哋之间发生咗一啲误会，唔可以再喺埋一齐。 哦， 玉太又嚟咗陪阿玉生。 系啊，张医生。 张医生， 全靠你日日嚟陪阿玉生，佢先至会心平气和，慢慢康复，进展得好好。 系咩？原来我有咁大功劳噶。 玉生。你今次真的很好彩，过多两日你可以回家慢慢休养。不过这样一定要继续做物理治疗。 但是我对眼、 视力虽然受损，不过你的头脑还是这么清晰，运筹帷幄绝对没问题。 我觉得一片黑暗，很恐惧。 不要这么想， 振作啲咯， 早期，做我对眼啦。 放心啦，我一定会噶，我哋个个都会做你对眼噶。 多谢，多谢你。 好啦好啦，我唔阻你哋啦，你唞下啦。 学华，马经理，你嚟咗啊？ 系啊。 有啲文件要请阿旭生签噶。嗱，旭生。 咩嚟噶？ 卖身契啊！你要生生世世为我做牛做马， 系咪啊？我求之不得啊！ 医生话佢过两日就可以出院噶啦， 系咁咪好咯。 咁我要叫人执好阿旭生间房咯噃。 边个话佢可以翻得工噶？唔准啊！喺屋企遥控就可以，点知会唔会有人嚟公司放炸弹噶？你都唔谂下嘅？ 而家公司已经唔做网上赌博噶啦。 是吗？ 是啊。 早期你开始管我啦。 嗯，是要怎样？ 你们告诉我，他现在是不是两只手叉着腰，整个茶壶那 样？哦，你啊。 是啊，是啊。 祖心啊，世事嘅嘢真系估都估唔到。 学华，你系话郁满堂同早期和好如初啊？ 系咯，当初早期望都唔望下郁满堂嘅。 咁讲法， 即系佢哋而家仲好过当初结婚嗰阵。 系啊，佢哋而家系真真正正相爱。 真系咁好？ 你自己睇下啦。 系咁啊，真系估唔到。我仲惊沃家从此家散人亡，估唔到会绝处逢生。 老实讲啊，我仲以为早期会抌低沃满堂，自己走咗去噶。 早期好有良心噶。 哈，点解早期仲肯留低呢？ 咁就要问下早期啦。 会唔会因为沃满堂失咗忆，完全唔记得以前嘅嘢？咁佢哋两个反而可以重新开始？ 咁我又唔知噃，或者系啦。 又或者两个人都变咗，早期唔再靓，沃满堂唔再精明，一对平凡嘅夫妻比较容易一齐生活。 或者啦。 系啊，祖心啊。 嗯。 沃满堂好想我哋留低啊，咁点啊？ 咁好啊，我哋就留多一年睇下点啊。 一年，估唔到你都会同数目字打交道噃，几好啊！ 好话啦。 做乜你日日留喺屋企唔出去玩下？ 太肥啦，懒得走嚟走去。 真系难为你啦。 难为我咩啫？ 陪住我呢个咁嘅人咯。 你真系唔记得咗我以前系点噶啦？咁我提翻你啊，我嘅生活一向都好低调，唔中意热闹，只系想揾人陪我倾下偈嘅啫。 啊，系啦，你话俾我知，我哋点解会离婚嘅？ 我误会自己唔爱你咯。 讲真噶，到底点解嘅？ 我到而家都仲揾紧原因。 你真系一个好有趣、好可爱嘅女人。 唔系啊，我好丑样同好乞人憎噶。 咩啊？你嗰日先话俾我知，你系个靓女嚟噶，唔通你系个双面人？ 系啊系啊，入嚟啊！ 太太啊，有位杨小姐话要见你。 杨小姐，好啊，我出去见佢啊。满堂啊，我出去睇下，一阵先入嚟陪你吓。 哦，好啊。 嗱，太太就呢位杨小姐啦。 仲记唔记得我啊？ 你系杨尔德小姐。得啦，珍姐，你做嘢。 哦， 我差啲唔认得你添。你变咗好多啊，同上次见你完全两个人。 唔好讲我啦，杨小姐今日嚟唔知有咩事啦？ 你同旭生喺翻埋一齐啊？ 系。 我以前成日听人讲一纸婚书唔可以保障啲乜嘢，但系你睇，重要关头嗰张证书几咁重要啊？ 杨小姐，你今日嚟揾我到底有咩事啊？不如爽快啲讲啊！ 好，呢大半年我一直都喺日本，我所有嘅生活费、修读日文嘅学费，都系旭生每三个月汇钱俾我。 哦， 最近公司出咗事，停咗汇钱俾我，我又冇办法同旭生联络。 咁你意思系想点啊？ 我觉得公司欠咗我一笔遣散费。 好啊。我会通知公司的会计，照劳工处标准乘三倍赔翻俾你，咁你满意啦？ 我喺公司服务咗十年，我识嘅旭生足足十年，耐过你好多。 咁又点啊？ 我想见下佢。 佢而家系病人，对眼都睇唔到嘢，行动又唔方便，而且记忆都有啲问题添。我讲嘅全部都系事实，佢目前唔适宜见人客。 我唔系人客啊，我一定要见佢。 咁好啊，我带你见佢。 可唔可以话俾我知，你哋点解会喺翻埋一齐嘅？你对佢不忠，佢全部都知道噶。 跟我嚟啊！ 真系一个好教训，千祈唔好做第三者啊！ 入嚟啊，早期啊！边个揾你啊？ 是一位朋友，他说要见你。 见我？哪位啊？ 我是以德的满堂。 啊？他就是玉满堂？ 彭祖奇没骗我，他双目无神，没了焦点，剃了头发，只有一条好像拉链的伤痕，左边的身体还好像动不了。 祖奇啊，这位小姐是？ 这位杨小姐以前是公司的同事来的。 哦，是啊，随便坐。 不用了，玉太，我见过玉生，我明白了，玉生可能要休息了，我先走。 那我送你。 为什么你还要陪着她？ 我？如果不是她，我可能已经流浪街头。那你说我应不应该报答她？ 你真的很难得。 多谢你这么赞我。杨小姐，祝你前程似锦。 玉太，你大方慷慨，我衷心祝福你。 多谢。有时人是要走过很多路，兜兜转转，才会明白一些很简单的事。 嗯。再见。 再见。 咦，祖奇，她走了。 嗯。 那位小姐好像是有些目的才来的。既然是公司的旧同事，那就不要亏待人了。 嗯。你真的不记得她了？ 以前的事我都不记得了，一切由头开始，有你在我身边照顾我，我就够了。 嗯。 啊，是啊，刚才是张医生打过电话来，他说有一位美国的眼科医生，他拥有植电脑晶片入眼的技术，他说想安排和我做个详细检查，可能会有一线希望。 啊，那就好了，千祈不要灰心。啊， 祖奇，我们明明是彼此尊重，大家都这么爱护对方的，为什么当初我们会离婚的？ 我不知道，我忘记了。 禅第十回大结局， 姚秀玲监制，曾月娥编导，亦舒原著，可可编剧，林燕飞、陈伟康录音，并且由罗伟亮、朱妙兰、周文英、钟子豪、丁恩、黄祖蓝、钟伟明、曾月娥、翟耀辉等联合播演，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现在经已全部播放完毕。